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七集《暴躁社会姐》。话音刚落，酒班就传来了窃窃私语声。寸头少年坐好，拿了一本书往徐耀光的背上戳了戳。 哎，这么巧，他竟然分到了我们班。 徐耀光靠在椅背上，双手环胸，他眉眼生得俊朗，眉头蹙着，表情看起来有那么几分不爽。 哎，怎么说，乔生，你认识新来的同学，男的女的？ 乔生的同桌凑过头来，充满欣慰地说道。高三伊始，各科老师抓得紧，也就这么点乐子了。一听这话，后排的一堆人都凑到一块儿。 女的，不过你们别期待啊。 乔生的手搁在桌子上，抿着唇直笑。他没有提那个新同学是秦宇的姐姐，秦宇是被徐耀光划到他们圈子的人，而且徐少对秦宇的心思也不是什么秘密。 怎么说？ 一听是女的，后面几排的一行人显然激动起来。 她是留级生，宁海村人。 乔生摇了摇头。 宁海村你们知道的，省三大扶贫地点之一。 听完这话，一群少年的心思顿时歇了大半，脑子里顿时浮现新闻上那些面黄肌瘦的孩子模样，对着新同学瞬间没了期待。 你他妈，乔生，不带你这样了，不给我一个想象的空间。 隔壁的少年长腿伸在过道上，高阳说了一句，却没见秦冉进来。他又偏头，神色温和道：“ 秦冉，快进来。” 秦冉还在教室外边，手里抱着一套校服，还有几本书。他单手抱着书，校服就放在书上。另一只手拿出手机看，他手机上的联系人很少，是顾西池的消息。秦闪看了一眼，就随意地塞回兜里。听到高阳的声音，他抱着书跟校服往教室里面走。乔生转着手中的笔，压低了声音：“ 徐少，你说他该不会是害怕怂了吧？我搜了一下，宁海的教育也不好。”他也真勇气可嘉，竟然敢来一中。 徐耀光低头看了眼手机，然后拉开椅子站了起来。 秦宇小提琴训练，我去一趟礼堂。 徐耀光最初看上秦宇，就是因为秦宇在开学典礼上的小提琴表演，把小提琴拉得这么美的人分外招人。徐耀光从后门出去，与从前门进教室的秦冉正好错开。 操，他这也太让人嫉妒了。 乔生可没有徐少那么大的胆子，郁闷开口。 我也想去看秦校花拉琴，新同学有什么好看的？ 他伸腿踢了踢同桌，想要找到知音。同桌没说话，而教室里也陷入了诡异的安静，窃窃私语瞬间消失。一个个都愣愣地看向讲台，悄然无声的教室昭显着他们的惊愕。 我是秦冉。 秦冉换了一只手抱书，左手拿了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名字，分明是挺有礼貌的，几分明显有收敛的乖戾，可那漫不经心的动作随意，却又分明带着不甚明显的狂。九班还是没人说话，很安静。高阳指了一个空位，笑眯眯地说道：“ 啊，你坐那里。林思然，你下课给新同学介绍一下校园啊。” 扎着马尾的少女一个机灵回过神，她脸红了红，然后站起来让秦冉进去。乔生还有后排的几个男生没有期待新同学，但也在心里大概勾勒了。依照新闻上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皮肤肯定不好，粗糙又暗淡，气质也绝对比不上秦宇。 然而现在，这些所有想象全都被推翻。九班安静了两分钟后，是大片的吵闹声跟吸气声。黑板上的字一笔一画的，歪歪斜斜的，并不生硬，不算好看的字，却个性十足，如同他这个人一样。长发过肩，皮肤洁白，一双腿修长笔直，那双杏眼半低着，又黑又亮，透着玩世不恭的随意，又氤氲着寒凉。教室里的人都在看他，精致的眉眼间低低地敛着几分邪，嘴角是漫不经心的弧度，很社会的社会姐，气场强大，所过之处，那些男生伸到过道里的脚全都收了回去。 我操，这妹子够野，要命的好看。乔生，你消息不对啊。 堵车辣条，校花要换。 林思然想跟新同学说话，带他逛逛校园，可对方一手支着桌子，侧着眉眼，就这么坐着，恣意张扬。一身大佬气场，直到下课了，他都没敢说一个字。一节课后，秦冉随手把校服套在自己身上，找了高阳要了一份住宿表，顺带请了假。40分钟后，临假。 秦小姐怎么又回来了？还没放学吧？ 张嫂开了门，看到是她，眉头拧着，目光是审视，也透着严苛。秦冉言简意赅的抬眸说，让开。那双眼睛并不是纯粹的黑白分明，还透着细微的血丝，本就寒凉的眼睛狠跟乖戾悄然上浮。张嫂心下一紧，下意识的往后倒退一步，秦冉直接上楼。楼下的张嫂反应过来，撇了撇嘴，若不是看在秦宇的面子上，林先生会同意他来凌驾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楼上，秦冉找到宁晴的门，门半开着，能听到里面的声音。秦冉脚步一顿，是宁晴的声音，委屈又烦躁。 您说我偏心，可我能怎么办？等过几天林家那几个小姑子过来，他们问起来，我怎么解释？ 陈淑兰病得厉害，有气无力的。 什么？难道你要我跟他们说秦冉他打架被人退学了，来云城戒毒，说他19岁了还在高三，跟雨儿一个年级，这样丢脸的话我怎么说呀？林家那些小姑子原本就看我不顺眼，你以为豪门太太这么好当的吗？ 宁晴承认自己偏心秦宇，秦宇自小聪明，带出去长脸，他在豪门日子不好过，林奇言明他们不会有第二个孩子，他一身心血倾注在秦宇身上。秦宇也争气，不仅优秀，还深得林奇喜爱。秦宇是他的盼头，说一点也不偏心，那不现实。门外，秦冉抬脚踢开门，又狠又暴躁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，发弹幕哟。